佢讲咩咩意思啊？ 好啦，翻嚟啦，第二节啦。咁啊， 我哋讲到好开心， 系啦，私处中心， 系啦，点解叫私处中心咧？ 啊，因为先问啊， 私处， 私处， 其实咧见到咧啲，你好似今次阿黄岐山嗰个咁嘅咩咧，你睇见啲人名咧，全部 C 啊 ，X 啊 ，X 啊，真系俾人，即系俾人 X 交叉位。 呢个习近平叫做咩啊？叫做 习近平， 史 X 都好似全部都 X 字头 ，X 字头系啊。 即系呢啲系其实鬼佬嚟讲好难发音啊！话佢 X， 但即系外国人唔会有 X 嗰啲字，因为二 set。 但系咁啊，呢个音系咯， 唔系响音。但系而家出现好多， 所以啲鬼佬会见到咪唔知点读咯，拗头咯。 你尤其是你去加州嗰啲地方睇下嗰啲，即系如果有田岛厅嗰啲咧， 全部都系嗰啲， 全部都系 C 区 X 啊，嗰啲系嘛 ？X 二 set 字头。 系讲翻 C 区啊，你系点啊？你咁开心嘅你 系啦，有个网友入嚟留言咧，嗰个我哋啲熟朋友嚟噶 Ben 留言咧，就系就留咗一首诗。咁我觉得咧就对啲诗人好不敬，不过都冇办法都照读出嚟啦， 系嘛？改诗系嘛？ 系啦，即系佢留咗一句，咁我帮佢填翻啦，叫做咧叫做卸林卸北皆溪水，就但见群鸠日日来，阴景不曾缘客数，就扫地嘅扫啦，就逢门金齿为君开，咁啊，即系佢系形容呢个叫做呢个建筑物， 系 建筑物， 我又讲青楼添， 唔系青楼，即系呢个建筑物咧嗰个形态。画出嚟形态就好似嗰样嘢嘅，但系可能咧，嗰啲叫做建筑商咧都知道啊，唔得啦，咁样整出嚟系人都行过，屌咁样讲得一个字咧， 系咯，喂，咁啊啱咯，嗱，其实咧， 而家咧冇挖到咁大啊，系嘛，细翻啲个窿， 其实你即系我谂咧，你 但系个窿好似见到会发光噶， 系咩？ 系啊， 你咧 好神奇喎， 你哋咧可能咧。唔记得咗啊！央视隔篱有一等大厦咧， 金色嗰栋 系啦，我嗰次现场真眼见到， 我冇去过， 系碌沟嚟嘅，真系一龟头咁嘅。 系， 我真系 我见到个门，佢嗰个一个裤廊啊，叫大裤衩啊，上面啲人 隔篱嗰个大裤衩，隔篱咧有一等大厦就嘢，就好似央视响央视隔篱啫，唔系都要行多几步嘅， 金色啊嘛， 金色嘅，咁上嗰时候有龟头咁样嘅，咁。即系其实冇啊，潮声 系， 即系话你做咗个阳，我做个阴， 系 咪先？但系你 调和咯，咪可以结合交配咯。 但系咧，其实你谂下，我觉得呢啲咁嘅所谓 建筑 私处中心咧，根本咧就系大白象嚟嘅啫， 系咁 样先啫。 边个又去嗰度搞私处啊？系咪先？ 系咯。 嗱，讲起大白象啦， 何家拎嗰啲 唔系一单半单噶咯。嗱，又嗱。第三跑又好似加到2000万喎，唔系2000亿啊， 2000亿啊，好湿碎啫， 湿碎 啫 嘛， 正常啦。 另外咧，又话起80几亿起一个大球场， 系又起大球场， 系要啦，80几亿平啊，起多啲啦， 喂，香港 大把钱，唔系咯，几万亿 一兆啊，即系 三兆， 有排投，有排使啊， 三兆有， 你啊想啊，你啊想啊，使使下好快玩完啦， 系咁所以啫，玩完咪发债咯， 咪罪咯， 冇问题，一啲问题都冇系嘛。 咁你话啦， 啲钱还定都冇我哋份嘅，你有救佢啦。 由 Hidden Agenda 呢单嘢睇到，你呢个政府系咪真心搞艺术咧？ 定系搞你啲艺术人咧？ 冇错啦。嗱，我头先我 off mic 嘅时同阿 Dupa 都讲起一个我哋记得以前陈年往事嗰、那个，头先你讲私处中心咧， 系啦。 以前有一个地方咧，有个政府部门咧，你哋后生仔又未听过，叫民政私处。 哇， 正唔正啊？ 后屘叫民政处， 民政处系啦，咁啊做咩嘅咧？咁啊，因为当年 你可以去宣誓啊嗰啲咁嘅嘢啊， 系，但系咪啊？咁咧就嗰阵时咧就以为做咩咧？呢个民政司处唔系真系唔系好似个名咁啊？ 系， 唔系就 民政嗰个司处 系啦，唔系个个女职员坐喺度等你问啊？咁咧就系你哋嗰阵时咧，港英政府咧就见到嗰个暴动之后咧，六七暴动之后咧，咁啊要即系。做翻一啲即係 青年活動， 青年活動嚟即係粉飾太平啦。咁人哋真係諗住係點？ 之後就搞香港節啦，係嘛？ 係啦，香港節啊，搞啲例如話啲咩啊，垃圾蟲啊，咁諸如此類，咪就係佢哋搞嘅咯。咁另外啲青年舞會啦，OK， 即係啲你要見到啲人咧，個個著到好似阿女旗啊咁樣，即係跳舞。咁啊就係呢啲咁嘅。 即系呢啲咁嘅部门做出嚟啦。 但系而家政府又系想行翻嗰套，又搞青年舞会。 屌！但你 依家唔系，依 家唔系。 但系首先用八十几亿起个嘢先咯，要。 依家唔系俾你跳舞嗰个，第日上演红色领巾噶嘛。 依家简单咗，今次嗰啲咩咩热血少年军咧，咪去搞啲咩体育救世啊，做下运动啊。 咁佢咁鼻孔啊嘛。 咩咩？ 佢得五条友定向啊？ 可能迟啲会多啲咧。 系嗰度，我都话五条友已经好够噶啦，人强马壮。通天奇兵都系四个咋，系咪五个整多一个出嚟啦？ 佢都几帮政府手喎，整帮搞下啲咩文娱活动啊？ 咁所以咧，你问我信唔信呢个政府想搞艺术咧？咁我真系问心讲啦，即系你诶乜？其实系 唔系真正艺术？佢就去抹杀， 系 有啲有个鬼佬咧，嗰啲叫好似你喺喺。大厦墙壁嗰度咧，一楼二楼咧，外墙整啲公仔好靓， 好靓噶。 佢真系铲鸠晒人哋嘅。 哦，原来知咩？嗱，呢条友系好有名噶， 好有名嘅喺外国，唔知边个，我都嗰时睇过。 嗱，而家天后我仲见到有几个嘅，咁我一见到我就影相噶啦，我会留翻佢。即系呢个咧，我响有一次我响西班牙我见到，可能都系同一个画风啦，可能未必同一个人啦。但系呢类咁嘅嚟话，佢啲咩咧？孖宝兄弟啊，即系啲咁嘅公仔啊。 本来喺嗰、那个喺嗰个叫做景隆街， 嗯， 系啦，景隆街有一个嘅，系嗰个阿 Ken 嚟嘅，系啦。 景隆街我真系 铜锣湾， 而家仲有冇 啊？好似铲咗啦， 系嘛？即系逢系 佢喺一楼，一楼同二楼中间嚟嘅。 其实我真系唔知呢啲人点画噶， 系咯？ 即系一晚一晚时间，即系唔会俾你话 NG 再嚟过噶嘛？ 一晚擒梯上去咯， 哇！即系另外仲有一个喺铜锣湾，如果你行鹅颈桥咧，入呢个香港仔隧道咧，你见到有一个咧，又系你谂唔到佢点画嘅。但又画得好靓 嘅，即系留意我成日经过。 唔系我因为揸车，我揸车会经过见到啊。嗰次 嗰度唔入得去嘅噃。你讲桥底嗰度嘛？ 唔系， 哦，响 Times Square 隔篱有等楼。 哦， 嗰几等楼嘅，响以前合成汽车楼上嗰度，你会望下啦。咁有啲又系咁画咗。咁呢啲其实我觉得咪即系等于头先讲过， 呢啲咪系艺术咯，真正嘅艺术。 其实艺术应该系由民间自己搞。 系咯， 逢系呢啲嘢你俾正间政府搞咧， 咪变咗样板戏咯。是吧是不是白毛女咯。 嗱我最记得十几年前沙士嗰时呢搞过一个维港 巨星会。 会嘅。我都有睇我睇了两场。我都有睇两场。 是 Mick Jagger? 我唔係我睇 Santana 同 Gypsy King。咁、 哦、 Prince,sorry,Prince。Prince 同呢个 Prince 死咗啦咁我再睇啦 ,Santana 两个。咁其实 OK 嘅 concept, 但你諗下一啲咁嘅巨星都俾佢搞到呢唔满嘅。所以我虽然知咧，嗱，咁今日我哋话咧，好似头先我讲八十八亿起个 球场， 喂，其实未敷呢个桥牌，呢个政府大球场， 系啊， 敷政府大球场唯一满嘅嗰个 event 系咩啊 ？Robin Seven 咯， 系咯， 系。 好似皇马啲咁咯，即系个戏码要够大嗰啲咪 先。 好难满噶，好难。 系人哋唔理啊，见你特区政府 咯， 正式人衰閪臭，冇人理啊，系咪先？ 就系咯，你真系你真系见到你真系唔会嚟咧。 咪俾你玷污咗嘛？边个嚟主礼啊？梁陈茂波。喂，你谂下啲主礼嘉宾嚟嘅陈茂波，你简直系耻辱嚟啊！ 咪就 系 咯， 屌你乜？你谂下今届个扎达马拉松。嗰、那个主力嘉宾 系齐开枪啊， 摆明喺佢个耻辱啦，上一届都仲系吴苏贞啦，系咪？ 呢个咁嘅陈茂波扑街，可能即系食完嗰个咁嘅咩啊肠仔蛋咧，即系一串串嗰啲咧，攞翻啲牙签袋鬼埋走添啊！呢咁嘅人， 哦、 即系 cheap 到咁嘅，咁你即系你即系可能话一次哦。咁而家我哋唯一一个满嘅就系七人榄球赛，而呢个系真系一个香港自己create 嘅一个 event 嚟嘅。 初初都唔系搞得好好嘅啫，后屘越搞越好， 系 咁同埋冇投入任何。 佢吸引到一啲海外嚟嘅人啊嘛，我都睇 啲人特登啲鬼佬特登嚟玩噶，而且当时嗰啲酒店特别贵，贵到离捻晒谱嘅，就专得呢班鬼佬，但系呢班鬼佬好有钱， 好愿意啊， 系啊， 即系你做到咁啊， 气氛好好嘅， 我入咗我睇过两年。我都觉得是很好，啲人扮鬼扮马，你真的要真心投入，不是你政府呢班咁嘅 坐 喺度嘅公务员想到出嚟，一定唔系啦。 当然啦， 但政府啲人就再出嚟抽下水喎。 真係好成功啊！我哋搞得今年， 關你乜 事啊？真係真係，眼火爆埋真係。 你逢香港啲運動員攞到呢啲咩獎牌呢咁嘅，撲街放進庭啊，走出嚟影相噶啦，係咪先？ 係冇辦法噶啦。喂，咁我哋咧要轉轉話題啦。依個政府講講完啦，冇辦法啦。咁我哋咧又要講翻一個咧最近比較 hit 嘅題目，因為我哋其實都停咗成年冇講噶啦。咁我哋嘅節目大家知道啦，係嘛？咁以一個叫做咧自己生產芒果嘅人嚇， 芒果生產商 冇錯啦。佢本身咧佢自己生出嚟咩棵樹咁樣嘛，係嘛？咁不斷生到成倉都係芒果，係嘛？咁拎去果欄度批發啦。咁芒果佬最近咧就分裂啦嚇，又搞到好多嗰啲叫清黨啊，跟住又要同姓陳姓黃嘅人過唔去啊咁樣啦。我哋發現咗個問題， 係咩問題咧？ 佢咧其實就好想咧就拉呢個陳雲。 嗯， 其实陈云的全名叫陈云根，不过呢由于切了冇咗个根， 冇个根 系啦，去咗根，咁啊叫陈云啦吓， 发根都留唔住， 冇咁留唔住呢个冇办法，呢个咧就唔关佢事， 系 一个人甩头发咧就一系遗传，一系咧就嗰个叫做咧。食嘢咧唔係好檢點，但係你睇佢身形咧唔係好肥咧，就絕對唔係屬於嗰啲因為食嘢好油膩而家甩頭髮嘅，係應該先天嘅，呢個冇得怪啦，投胎。要你冇头发就冇头发噶嘛， 我以为修炼，我以为修炼。 你唔好咁大声讲，后生仔过两年你冇嘅话，你就惨啦。 我以为修炼啲咩黄天击杀搞到咁，点啊芒果佬佢哋嗰个咩？ 嗱，咁佢哋咧就好想去拉陈云就对付勾达，其实勾达亦都好想拉陈云咧去对付芒果佬嘅。咁但系陈云有个问题啦，佢都算醒目嘅，原因咧，因为佢要喺芒果佬度吸货金啊嘛，系嘛，好似奇乸咁啊嘛，佢寄生喺呢个宿主嗰度咧，吸佢啲血。啜佢啲血啦嘛，系咪？点样对付奇乸呢？烟头，你搵烟头辣佢咧，佢就放。 哎呀， 系啦。咁当然陈文就唔会啦。你搵烟头辣佢都唔会噶啦，因为嗰度有钱俾佢啊嘛。 嗯。 但系我觉得最终咧，佢都会离开芒果佬嘅。原因咧，就系佢会投向呢个勾达，因为大家咧 有咩诱因咧？ 亲切感。嗯。大家都冇头发， 同病相怜嘅啫。 大家感受到嗰样嘢啊，系咪冇头发嗰种？失落，所以咧同是天涯沦落人，系嘛？咁佢哋咧一定系互相，一定系惺惺相惜，彼此咧系好欣赏嘅，系咪？冇头发有冇头发嘅好啊，可以写一篇论文出嚟，吓冇头发好过有头发几多倍，系咪？咁变咗咧，我觉得最终咧，佢哋一定系会嚟呢个芒果佬而去，而结成一个联盟去对付芒果佬，系咪？正式你睇过少林足球，我。老豆生得我咁靓仔，系嘛？我老豆唔系李嘉诚，点解我咁靓仔就要甩头发？吓、啊， 你哋咁鸠臭样， 咁卵臭样。 跟住周星驰咪喺度背一背啦， 系啦， 吴万达都系。 跟住就话点解要洗碗嘅， 系嘛？咁你又好难怪。勾达同埋陈云都未够六十岁，你老母你个芒果佬吓，张车卡旧年攞卵咗吓。今年搭巴士两蚊，麦当劳 买个 包送，买个包送奶茶，吓、啊、无限添饮嗰杯奶茶，仲可以？点解你咁捻多头发？个、哦、心里面唔平衡，一定系心理唔平衡，所以咧，佢哋系一定会结盟。 嗰阵时 呢个秃秃联盟， 嗰阵时候睇下陈文咧，佢嗰啲选举啲海报咧，佢已经好刻意咧攞草帽咧， 草帽啊， 系啊，其实佢自己咧。都介意自己呢样，佢自己都睇唔起自己呢样嘢噶，所以嗰阵时我都觉得他一定会输噶啦。 嗯哼，我都讲咗啦， 系 自从临时立法会之后，冇、一个秃头嘅可以赢。当年冯检基啊，啲头发仲未甩噶，好浓密嘅遮得住噶，你明唔明啊？唔、会好似啲发网咁样啊嘛，遮得住就冇问题。问题系成个头发冚过落去咧，都遮唔晒，就叫秃。 即系巴曲都唔得啦， 冇错啦，唔得。咁咧，秃咧，基本上系真系，即系我哋以事论事啦，唔系话攻人身攻击啦吓，系真系好难喺直选方面咧，就 取得議席嘅，即係講非建制派嚇、嗯。你加入民建嚟冇辦法，冇問題啦，係、嗯、嘛？通道點都得啦，你得一隻眼都贏啦， 辣你都得， 好似鬼太郎咁樣， 佢得個老豆， 或者得或者本身一把遮嚟嘅，你都可以贏。係 咯，鬼太郎，桃太郎得，屌 一把遮咯，一隻腳噶嘛。 陳文根唔得，鍾樹根就得， 係啦，係啦，或者黃蓉根都得， 係啦，你攞得根，屌你攞副鬥獸棋都贏啦。點解我陳文根唔得？你哋兩條根就得，哎、真係，唉、哎， 嗰兩條 黐咗根係咪啊？ 嗰兩條係建制嘅根啊嘛， 係咯，係啊， 係咪？你一早你響度啊嘛，你話自己有啊嘛，你係要扮反對派係咪？屌你老母！而家你知道反對派冇著數，唉、哎，你又翻唔到轉頭，點解咧？人哋都知道呢個問題嘛，人哋都唔收冇頭髮嘅而家，係咪？所以咧，即係。天生嘅嘢咧冇得救， 但系芒果佬就上咗岸啊嘛。 系啊，嗱，芒果佬自己 仲喺苦海里面囚泳紧， 系咪先？冇错。 最惨呢样嘢啊嘛，你冇所谓啊，嗱，你嘅时候去美丽华，又一系去阿马会， 系啊， 贵宾厅， 仲有拉头马，而家着三件头啊，西装，哎、芒果佬系啊， 朝朝夏威夷咯。 而家好多时候着三件头西装出嚟噶，所以咧， 即系丐帮嘅咩话？佢系丐帮嘅 正义派， 正义派。嗱，陈文算系咩咧？九代弟子嚟，可能真系 陈云咪都系，总之冇头发嘅， 都系悭啲。 佢哋为我听佢讲话咩？为三皮嘢反目啊？呢咁 系啊，每个月三皮嘢。 喂，系你都多啲啊，大佬三皮嘢系咪先？ 嗰、那个唔系陈云， 唔系啊，讲高达啦，即系咁。屌，头先我哋讲紧嗰两个嘛，系咪先？即系秃，系咪先？ 秃秃乱嘛，同埋笃笃系秃秃 系。 嗱，芒果佬咧。我而家覺得佢哋咧，除咗係有頭髮同冇頭髮嘅戰爭之外咧，仲有一樣嘢。而家芒果佬已經係有產階級，係資產階級，因為佢揾到食啊嘛，有貨金啊嘛。 有二。 但係咧，高達同埋呢個陳雲根咧，係無產階級喎，因為一個冇工翻，貨金要靠芒果佬施捨，係嘛？另一個咧就冇啦，芒果佬斷埋佢嗰條路，每年本來每個月有三皮嘢俾佢嘅，而家都冇埋啦。 依家靠嗰啲咩熱血少年軍廿蚊入會費頂住先喎， 咁又唔止嘅，咁佢仲有多少貨金嘅？ 呢節目 仲有多，特別係柏楊啊， 係咩？ 因為坐咗監之後咧，佢升到第一、第二啦。 哇！掂喎，咁佢哋以後咧捉多幾個坐監，咁啊不斷可以喺度吸絕咯，吸絕呢啲咁嘅血汗錢係嘛？ 佢依家仲唔知創出埋嗰啲咧？阿高達唯有要咩整嗰啲咩英軍膏喎，即係。你可能係你貨金100蚊俾佢，跟住你去依家咧就可能由太子就去和合石俾你睇嗰啲咁樣嘅，跟住再俾多500蚊佢，叫由和合石又去到鑽石山墳場佢都得嘅喎。 哦，即係 係啦，俾錢佢，跟住叫 Pokemon 咁樣啊， 係啦，周圍走，係啊。 咁有咩意思啊？ 拗貨金可以。 咁樣拗貨金咁唔使車費嘅咩？ 要咪就靠啲咩嗰啲傻，唔系教啲人啦，俾啲钱货金佢，咁咪有钱喺度周围走咯。 哦， 系啊， 咁你英，咁你啲系 英犬啊呢 条， 唔似狗咩？咁你抌个骨头过嚟走啊！ 即系我又冇谂到咁样，喂，咁你不如揾顺丰速递啦， 玩佢嘛。 其实我冇乜点跟呢啲嘢嘅，即系我冇点听呢嘢跟啲嘢，但我听落出其实都几可悲咯。 系我都 即系做社运或者佢扮做社运啦，叫加翻句啫，扮做社运，即系你变咗你。你做卧底你又攞唔到钱， 系啊， 系咪先？你系睇住个老大啊，而家 易得到 我谂都要八皮嘢十皮嘢一个月啦， 冚晒唔制，嗰度平啲噶，嗰度 系咩？ 因为佢哋好彩就租到啲平间屋， 屌平胶卡定系啲老细醒佢噶啦，呢个世界点会？喂，对你好啲嘅，无端端业主系咪先？ 即系好难讲嘅世界，好难讲嘅。你撞唔到好人，唔代表人哋撞唔到好人噶嘛。 喂，咁 佢成日出路遇贵人，系咪？ 做呢啲鬼头仔咁样，其实个 return 都唔系咁高 嘅 啫。 唔得噶，都系精神胜利法嚟嘅啫。成日所有咩自称咩皇上啊，咩大亨啊，喂，呢啲真系都系打飞机嘅啫。 喂，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咧，嗰阵时咧，我做过溜冰场。长毛啱出嚟嗰阵时做即系叫暑期工啦，见到啲所谓大佬咧，点解门口咧20蚊要筹期咧？ 哦， 就系呢啲咯， 呢个唔系嘛？到到今廿蚊热血少年军入嚟， 我成日见佢喺门口企喺度，我以为你屌作为叫大佬啊，系咪先？或者力源村大佬，我谂住你行入嚟咁样掂唔掂过啊？佢又唔敢用权力，又原来身上又冇钱。第一，佢筹期买人买烟先；第二，筹期买入场券。即系咧，即系门咁 样，都好窿喎，穷到 咪就好似而家我听见啲咁咯，即系为即系我谂啊，勾搭咗成四条嘢。 冇卅零岁，好后生嘅啫。 卅零 咩？卅 零 啊嘛， 唔止。佢2012年选嗰阵先34岁， 唔系你搞错咗啦系嘛？哦系，好似 34岁，2012年选。 因为我记得当年萧生喺2013年嘅时候同佢反面嘅时候讲过嘛，我可怜你32岁一事无成系嘛？咁当时佢可怜佢嘅时候应该系2011年我估，定系2010年开始可怜佢啦？当年32可能系咁样啦。 系，咁而家起码都接近四条啦，四条竟然系为咗即系 几鸡嘢 反目。 冇谂过萧生之后到今时今日，竟然芒果佬再俾多个打击佢。嗰年萧生踢佢，依家到芒果佬夺埋你30,000蚊，系咯，真系 哇，真系惨啊！但系咧，芒果佬啊，唉，我可怜你36、7岁都一事无成，立法会两望都选唔捻到，系嘛？每个月俾三皮嘢，你吊捻住你条命啊！ 系 啊，搞到而家系嘛？你而家连三皮嘢，我原来唔俾你，你系生存唔到嘅，咁冇办法啦，你都冇自理能力，咁我有冇继续？ 查到啊！37岁就嚟38，1979年出世。 所以咧，嗰日咧，我就睇佢哋嗰啲消息咧，我见到人都觉得阿勾搭几可悲啊！我见到阿郑松泰咧去开新办事处咧，都有两只金珠， 金珠，金珠成1,890,000只嘅喎， 佢两只， 哇，两只3,000-4,000人喎。 跟住我见到阿勾搭嗰个热血少年军嗰个咧，哎呀，竟然只可以失缩喺个阁楼度，跟住门口仲要摆只 执台啦，佢个办事处都执埋啦， 搞热血少年军大神。 少年军就另外一 个，一只系好似系贵妃 鸡咁啊， 贵妃鸡嚟嘅，浅色啲嘅。另外咧有一嚿烧肉， 斩两条骨到啦， 系啊，唔系嗰条骨都3嚿水噶。 哎呀，真系惨啊！ 嗰嚿靓嘢嚟噶，嗰嚿都花里督嚟， 都系啫，真系惨啊！系 咯，身光颈靓喎，系咪先？ 即系 呢个咪即系背叛咗芒果嘅后果咧？ 咁啊唔同啊，郑松泰有意志，佢冇嘛。点解啊？人哋有头发啦嘛，人哋选到啊嘛， 系 咪？我都一早同佢讲过啦，你哋作为反对派，好心嘅执法啦。今届啊，嗰个叫做冯检基再选都输啦，因为啲头发秃得仔嘛，见到光啊嘛，系咪？咁另外一个光头嘅排第二都冇用啦，你光头咯，系咪？所以咧，冇头发真系唔能够唔适宜直选，一定要去植发。呢个系最关键，因为点解咧？戴帽都冇用嘅，人哋记得你冇头发啦嘛。 我要悭嗰少少钱啫，系咩？ 咪系咯， 咁多宣传费，你到时 cam, 你有冇睇电视啊？喂，即反咪云送即发啦。 喂，即反咪到时 cam 翻落嗰啲选举经费里面咁样，选举经费都唔用啊！陈文根就晒 入哈佛啦，可以 系咯， 系咯， 读哈佛咪。 咁啊，唔系选举经费又过分啲嘅啦，咁啊呢个有啲唔合理。 你准备俾人告得啦， 系嘛？ 系啦，嗰个赢咗 DQ 噶，你唔好以为啊。 哦， 所以咧系唔得嘅。不过咧，我觉得佢哋未迟，只要地气心肝，由今日开始就即发。三年之后，人哋真系唔记得你秃头个样嘅，因为你日日出 Facebook， 人都见你有头发个样嘛，不断换发型，系咪？咁人哋就唔记得啦嘛。 唔系嗰啲即发其实好假噶，你一望就知道系即发。 唔紧要噶，要攞嗰个感觉啫嘛，即系冇俾人哋哇甩头发嗰啲啊啲咁样。 唔系嘅，有啲好真噶，佢嗰啲系切嘢嚟啊，好似戴住顶帽咁样嗰啲。 系啊， 嗰啲假发冇够用嘅，你一定要咧整到好真嗰啲。你而家上网，我都 po 过好多 link 俾佢哋噶啦。 佢哋唔肯听， 冇办法，啲忠言逆耳系咪？我哋都为佢好，系咪先？ 系。 咁我哋见到咧，即系嚟紧咧，佢哋嗰个咧，芒果佬好咩？好串，我唔理你姓黄姓陈，系咪？唔够你喎，乜，即系摆到明同佢哋过唔去噶咯噃。 即系我依得翻我一个人，你够啦，喐我啦，咁你就唔好喐 my video 嗰啲嘛。 系啊，即系咧，佢话咧，而家我点样分裂啦？我就系我啊！你点样将我劈开两件啊？ 系啊， 系老实讲啦，将你劈开就冇办法，但系咧可以慢慢肢解你。 系啦， 咁佢几醒喎，即系如果策略上嚟讲，佢攞翻最值钱，叫值钱嗰嚿嘢咯， 自己咯， 系 佢自己再加埋同埋佢攞賣 radio 咯。 係啊， 咁你諗下賣 radio 攞到錢噶嘛？嗰日聽聽佢講話誒，啲人咩樂意不絕咁上去貨金噶嘛？ 係啊，揾到錢㗎，即係咧而家佢嗰個收入咧，有機會去翻以前全盛期一半度啦。即係以前梗係好收巴閉啦，喺主流傳媒揾到食，而家咧都唔太差。不過咧，而家勉強支付到佢幾皮嘢嘅耳得度同埋嗰啲，即係咧維持個生活質素。 佢 YouTube 嘅 click 好多嘅， 因為始終都有一班比較年長啲，即係跟開佢好耐啲，仲繼續聽佢嘛，係咯。 同埋黨黨唔會忘記你噶嘛。 不過咧，嗱話分兩頭，佢話 YouTube 多咧，其實都係近呢排先多嘅啫，之前都係唔多嘅，都係萬幾萬幾咁樣。 因為呢排佢講緊分裂啊。 佢講分裂啊嘛，咪有時去到三四萬啦，有時去到五萬啦咁咯，係咪？ 但係我哋所知三四萬其實都圍唔到皮噶嘛。 圍唔到㗎，我都話啦。一千个 view 先得一蚊美金，好低嘅咋。不过连埋广告费咁可能多啲。 至于一千个 view 我熟啦，因为我啲节目不嬲都维持喺一千 view 嘅。咁你有两三蚊美金噶，每次都 系咁多钱， 两蚊啊，个几啊咁样啦，美金啊，系啊。 不过时睇咧，芒果佬佢都几介意嗰啲网上啲留言嘅，即系啲佢咪搞个唔知乜鬼会客室咧，啲人话喂你有冇通匪嗰啲咁样啦，跟住而家将呢个节目 cut 咗咯。即系 唔系，系咪呢个佢嗰、那个？因为咧一时间你冇办法见到咁多，叫到咁多建制 啲卡碌完噶啦。 因为佢咧嗰个叫做咧佢。其实应该改名叫做 芒果会 啊，唔系啊，叫做建制好声音，所有都系建制嘅，冇一个系民主派。 唔系而家有最后嗰阵系杜琪峰。 啊，除咗杜琪峰之外咧，杜琪峰唔知道佢系阿爷嘅人啊嘛，系、咪？因为杜琪峰冇我哋跟得咁贴噶嘛。你上三日 Facebook 啊，保证杜琪峰唔会上去嗰度，你信唔信咧？杜琪峰唔上网啊嘛，系啊，所以咧只能够呃啲唔知嘅人嘅啫。知道嘅咪唔会俾再呃咯，所以啲人听我哋讲句分裂多过佢成倍咯，就系咁解啫嘛。嗱，咁我哋咧话你攞啲咩嚟？我哋而家睇翻咧，嗱，芒果佬其实我哋真系唔想再多讲， 系， 因为咧嚟紧我都会认为佢真系慢慢嗰个影响力咧会跌到零， 系， 真系冇人理佢，出边咧佢讲嘅嘢全部冇人报告嘅，冇人会睬佢，但系陈文啦、鸠达都系，其实佢哋嗰个影响力已经低到咧冇低无可低噶啦， 即系个围炉越嚟越细啦，个炉 系啦，个炉冇晒啦，跟住咧佢哋反而佢哋嗰种毒咧。就毒害咗而家嘅人， 冇错。 你见啱啱讲嗰个 捐血， 红十字会话要捐血咁样啦吓。当然咧，佢其实佢哋嘅效力只系 Facebook 上面少数人。 系 你红十字会吹街，啲人排队要排几个钟头。 嗯， 系咪？ 有啲人仲话愿意等添。 系啊，即系你好明显就系咧，你哋嘅市场唔 buy 啊，里面净系南亚人啊，嗰啲血足够救起晒你哋嘅啦，即系话。你哋呢班自称本土派好，乜都好啦，话三不啦嘛，唔捐血，唔买旗， 唔 让咗嘛。即使你哋同一时间俾人插咗三刀，每人俾人插三刀，都需要即时去捐血，即时去输血嘅话咧， 都仲够用。 净系讲唔计香港人，净系南亚人去捐血嗰啲啊，都足以救翻晒你哋条命噶啦。所以咧，你哋唔使担心嘅，冇事嘅。你哋即管去呼吁咧，冇人睬你嘅。芒果佬话斋，采你都生芒果，系嘛？唔怕你哋讲嘅，因为咧，你哋真系冇市场啊嘛。人哋吹鸡，南亚人啊，都几百人啊排队捐血啦， 都 戴头巾嘅都有去捐血啦， 即系得佢哋个班人子嗰度夜翻 先。你只能打飞机啫嘛， 冇办法噶啦。佢而家越嚟越细啊！佢而家直情系，因为讲真，我睇翻成单嘢，睇翻转头咧，嗰、那个影响力点解一路缩咧？就因为。你唔做嗰阵时，你斋讲咧就仲可以呃得下人，但系一做咧、 啊、 就知道你唔掂嘅。 系啊， 其实而家系佢哋自己都爆自己啫嘛。 系啊， 佢哋其实唔做系冇事噶，佢一路噏落去系冇嘢噶。但问题就系、是，当你一做， 其实都唔 就死噶啦。 你噏得多咧，你完全唔做咧，啲人都会屌噶嘛。即系正如当年啊，啲人话去维亚士。系嘛？吹鸡嘛， 系咯， 吹鸡有几百人响应，仲有一个就系主办嗰条捻嘢， 系啦， 佢唔可以唔出现， 系啦， 系咪？ 佢都仲有勇气。 以前唔系呢个都呢、這个都算啦。以前咧大陆咪 本土派咪就系咁咯， 系咯。 呢个同大陆一样嘅，大陆咧试过有一镬，唔知话咩保卫钓鱼台出海嗰镬，你记唔记得？结果咧， 好似几条友系嘛？ 唔系，结果咧就去，结果咧就哇个网上好劲， 系群情攻， 跟住去到咧就十二个人。 哦 跟住肯出去嘅咧，就得翻几条友出去去唔成。 梗系啦，出海几危险啊，会死人嘅大佬。你又 风高浪急噶嗰边， 冇嗰个经验，航海经验啊，你出海就翻唔到嚟啦。 你知唔知咧？喺台湾东边咧，嗰啲浪叫咩名嘅？台湾人 吓唔知道 叫癫狗浪啊！ 哦，即系芒果佬嗰个。 系啊，系真嘅，真系叫癫狗浪噶， 好犀利噶， 系咯，系啊，好犀利啊，唔系陈玉祥唔会出事啦。 系啊，陈玉祥就喺嗰度死噶啦。 好大浪嘅，嗰啲唔理估内海啊，即系嗰阵时刘梦红咧，都唔知系咪想害阿牛嘅，话唔话整只捐只五十尺嘅游艇俾阿牛去出海啊嘛？ 五十尺咪讲少啊，五廿尺 系啊， 个浪都阔过你啦。 其实我怀疑刘梦红想害阿牛 嘅，其实都唔系嘅，刘梦红唔会想阿牛有事，因为阿牛帮佢搵个证件翻嚟做嘛，系咪？佢攞到政協全靠，因為養咗啊呢只牛，呢只錢箱牛，而令到佢喺上面有話事權啊嘛，有話語權啊嘛。喂，補貼我控制到喎，哇，仲唔值得俾個政協你咩？政協第一時間就換個中港牌啦，直夠半水㗎，係咪？ 就係咯，仲要行曬咁多個口岸添。係 啦，仲係行曬咁多口岸喎， 過關仲要唔使排隊。 係啊， 係咪啊？我幾爽啊！ 係啊，所以咧， 大個女朋友過關嗰時候，哎呦，你可以在這裡過關啦，哇、哦，很爽啊，夢哥。哇，搞掂， 冇错， 今晚就几年啦，哦，几好。 咁啊，嗰啲你头先讲嗰啲嘢，摆低一千人就有噶啦，都唔使，都唔使整协 喺度。有威威啊嘛，系咪先？ 都系嘅。嗱，咁我哋讲完癫狗浪啦，咁啊，你话预测嚟紧咧？咦，咁快啊？即系我哋咧，其实会越嚟越减少芒果佬噶啦，因为佢嗰个大家都知道咧，影响力大不如前咧。 你因住啊，你而家咁讲咧，因佢又响个节目啩。上次就点名另外一个网台啦，下一个点名可能见到你，屌我自己讲就得三万，你有六万， 七万几我讲佢， 七万几咪唔开心，跟住又开名点名啊，屌嗰条咁嘅吓， 你见可以引退去讲咩，讲翻历史嘛， 哦系啊， 佢知道自己影响力开始细，再讲政治开始冇人， 讲历史冇人听啦，嘥鸠气啦，而家个咁多人讲历史， 搏一搏嘛，系咯。 搏下咯，搏唔到噶啦。 不过佢以即系如果咁讲啦，即系如果成睇翻佢成个历程咧，由佢搞啲艺反，即系艺反对派到收成正果啊！而家佢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如果共产党要俾紧钱佢嘅话咧，其实好满意嘅。 咁啊，如果你 而家你谂下啦，七一今年嚟紧七一，你觉得会唔会有人咧？六四有冇人咧？ 嗱，今年咧六四七一有冇人咧？就唔关芒果老事， 系 嗰个功臣叫长毛，白票党。 系 就同咩芒果佬咧？咁而家嗰个 咁都要 set 个炮台嘅。 唔系啊，嗱，因为咧一个阶段嘅芒果佬已经完成咗佢历史使命，跟住咧接棒嗰个叫长毛嘛，搞白票党。而家咧今年咧成为人哋追击对象一定系长毛噶，同埋嗰班投白票嗰班人。 同埋长毛佢翻到大陆喺公安组度耶同班建制影相嗰度咧，系呢一下系 冇噶啦。 我真系惊咧， 影响太大啦。 到时长毛出嚟咧系。会调翻转俾人围嘅， 佢仲咁大胆咁样做啊！ 一定俾人围。 你知以前长毛好受欢迎噶嘛？六四之后喺度跟住六四之后唔系入 钱， 事后咧喺度嗌口号，好多人跟噶嘛，好潮噶嘛。其实系长毛，但我惊今次佢系俾人围嗰、那个。 所以咧嗱，时间好快啫，六月四好快到啦，咁啊还看六四啦。咁啊呢一次时间啊差唔多， 差唔多下一次翻嚟， 下一次翻嚟讲。 喂。